第142集，空壶数值12%。 操！老子说了不准松开水带，不准松开水带，都他妈不想干了。 他求救了没有？失联多久了？ 没有，不到两分钟。 两人一组，绑绳子去找。我再说一遍，不准单独行动，谁再单独行动，就收行李滚回家。 仁义看了一眼自己的空壶数值， 大家注意自己的空壶余量，剩余10%的时候就原路返回去换瓶子。这里地形复杂，必须保留足够的时间。 是。 孙定义，你带他们四个去找阿文，摸着水带原路返回去，有消息马上通知。其他三人跟我继续前进。 是。 不幸中的万幸，这一趟他们没有迷路，找到了北一门。但他们是通过窗户外风景的角度跟一层一致判断出来的，实际上北一门还藏在大火背后，肉眼难见。 咱们只有一支水枪，恐怕过不去啊。 这回没有第二支水枪在保护后背，仁义不敢冒进，但卷帘门一定就在前方不远处。如果等第二支水枪，时间不允许，一是火会越烧越大，最终达到不可控，二是他们的空壶恐怕支撑不到将7层的卷帘门放下，一来一回换瓶子耽误时间，可能会让他们放卷帘门争取来的时间白费。 指挥部，现在风向如何？ 风向西南。 仁义指了指西侧的窗户， 找个东西把那扇窗户敲了，可以给咱们争取点时间。 好。 崔医生看了看四周，搬来了一个凳子。 王猛，王猛，能不能给我们6层连廊支援一支水枪？ 王猛的声音喘得很厉害，嗓子也干哑得不似人的动静。 我正在转移群众，分不出去，你找指挥部调配。 陈队，参谋长，6层火太大，我们只有一支水枪，我请求支援。 你等等，西郊中队严爵，能否支援6层连廊？ 报告参谋长，我支援连廊的2支水枪正在支援4层和5层，只能给6层。1分钟的时间， 1分钟够了。崔生，你听我命令再砸。严爵，你就位前通知我。 好。 严爵从指挥频道切换到与仁义的单线频道。 4层、6层、7层的火特别的大，你确定要冒这个险吗？ 我知道，时间不够了。 因为 A 楼只有7层高，火焰到了7层就没有上升空间了。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，火会去找可燃物，也就是横向的 B 楼。所以连廊火越往上烧得越厉害，这也是他选择6、7层的原因。 已经有2、3辆洒水车到达现场了，如果你能再等5分钟，也许可以给你分出一支水炮。 我能等，我的空壶等不了，火也等不了。根据经验，我现场判断6、7层快要闪燃了，刚才天花板已经开始掉了。如果想要控制住火势，关键时间就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。 你小心，我的水箱已经就位。 开水。崔医生，注意躲避，砸。 崔医生抡起凳子朝西侧玻璃窗扔去，然后往反方向扑倒在地。凳子砸玻璃的一瞬间，破洞的窗口像吸尘器一般瞬间将屋内的大火轰吸了过去。严爵的水枪同时朝着6层连廊喷射，双管齐下，大大缓解了屋内的火势。崔医生尽管做出了最标准的躲避，但此时封住火势，这一瞬间火焰蔓延的速度超过了百米每秒，他还是被扫到了。李萨和小蔡冲了过去，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出来。仁义的水枪也及时喷灭了他身上的火，但他的救援服多处被烧破了。崔义胜翻身躺倒在地，大口喘着气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仁义踢了踢他的肩膀， 有事没有？ 没事。 好，起来。 仁义将水枪交给崔义胜和小蔡， 你们俩在这里掩护，我去把卷帘门拉下来。 是。 水枪开路，仁义争分夺秒地朝卷帘门跑去。严爵的水枪只能支持他1分钟，这1分钟内他必须把卷帘门放下来。仁义身上穿的防火服虽然防火，但原理就是锡纸包肉，烧不坏，但是能烤熟。理论上这身衣服可以让人在被火完全覆盖的情况下撑2到3分钟，还好这短短一段路的火已经被他们转移的转移，压制的压制，但地狱般的高温却是转移不了的。且因为火上浇水，蒸汽温度早已超过1000度，那种被生生燎烤的痛苦是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。正常人触碰高温的反应就是躲， 躲得越远越好，但消防员要不退反进。仁义咬着后槽牙，以他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卷帘门前，用撬棍去压手闸。只听头顶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，还有金属猛烈摩擦的刺耳的声音，但预想中的卷帘门落地却没有发生。仁义抬头一看，卷帘门的铰链有一条放下了，另外一条卡住了。 操他妈的！ 仁义大声咒骂，他使劲往下压手闸，但那铰链纹丝不动，整个卷帘门倾斜着放下了一半。 人队，卡住了，得把铰链砍了。来个人！ 连廊门是超高门，一个人根本够不着。他看了看剩下的几个人，全都没穿防火服，他一时犹豫了。穿着防火服来到这里已经是痛苦难当，只穿救援服。 我去，我自清。 此时剩下的三个人里，崔义胜的救援服刚才烧坏了，不能再靠近火，否则裸露的地方一定包几层皮。小蔡身材高胖，比仁义还重，眼看着一分钟的时间就要过去了，仁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挥手吼道， 赶紧跑过来。 李萨扔下了肩上的水袋、救援绳、探照灯，甚至是空气瓶等重物，用力呼吸一大口，憋着气抬腿朝仁义跑去，同时抽出腰间的消防斧。仁义半蹲下身，将双手交叉成网，李萨一脚踩上仁义的手，一脚踩上仁义的肩膀。仁义低吼一声，抓住李萨的小踝，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体能的消耗比水龙头放水还快。仁义身上的装备自重40斤，李萨虽然扔了空气瓶，但装备加体重也有100多斤。仁义站起来的时候，两条腿抖得不成样子，几次打弯，但他最终站了起来。李萨憋着气，忍受着像是要撕裂他的皮肤的高温炙烤，挥起消防斧狠狠砍向铰链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咣一声，卷帘门失去了铰链的束缚，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仁义的双腿不堪重负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李萨的身体也失去平衡，向地面摔去。小蔡及时跑了过来，接住了李萨。 带他先走。 小蔡把李萨拖了出去，以最快的速度给他接上空气瓶。李萨抱着面罩大口喘息，皮肤的剧痛让他在地上挣扎着翻滚。仁义扶着墙站了起来，卷帘门阻隔了连廊火，火势大幅度衰弱，他缓步走回了战友身边。 仁队，阿文找着了，牙被货架砸晕了，为了救一个收货员，俩人都没大碍，头抬下去了。 好，很好， 去跟他们汇合。 四人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，朝安全出口走去，很快的就跟孙定义、刘辉等人汇合了。仁义通知指挥部派机动中队上来把6层的火灭了，他们还要前往7层。 崔医生，你下去吧，7楼的火烧得最大，也最危险，你的衣服不行了。人队，我们下去换一身衣服，带几个空气瓶上来。 哎呦， 是，每个人报一下空呼余量。 21%， 23%， 18%， 14%， 15%以下的全部下楼，20%以下的留在安全地带做后援。 人队，你剩多少啊？ 别废话，下去。 仁义点了一下，只剩6个人了。他看着李萨， 你还行吗？ 李萨点点头，他一张脸上全是炭灰，脏得看不出本来面目，但双目灿若明星。 啊，没问题， 走。 仁义带队往7楼走去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空呼数值，12%。